去过的每个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，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。就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 感谢各位密切的来关注音乐导航，我是香辉。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节目中。今天我们陪伴各位的三十分钟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。我是香辉，节目之余想要跟我分享你所喜欢的歌，或者说在某一天你有特别的祝福要送出的话，各位来关注 SYMM0321 给我留言就 OK 了。明天见，拜拜各位。Show